黑色的瞳孔剩下一种疲惫，我呼唤着你，一遍又一遍，你在哪里？看自己如何循环不息，阳光和树影玩着迷藏游戏，我找不到你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偏这样捉弄我的心，这样惩罚我的心，风吹的玩着迷藏游戏，我找不到你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偏这样捉弄我的心，这样惩罚我的心。剩下一种疲惫，我呼唤着你，一遍又一遍，你在哪里？

如享受这般的快乐，不要紧张，让阳光狂野的晒，逍遥自在就是我最爱的 style。 Come on Hello 朋友，我们大声地来唱 Hello World， 很自在，心打开，找一个直播 rock 的电台，不要等待，跟音乐紧紧摇摆，逍遥自在就是我最爱的 sky。 Come on Hello 朋友，放开喉咙大声唱 Hello World， 不理会谁来谁去，不理会谁对谁错，直奔的快乐，不要紧张，让阳光狂野的晒，逍遥自在就是我最爱的 style。 Come on Hello 朋友，我们大声地来唱 Hello World， 逍遥自在 trouble

一世情缘。 有人开启，有人穿越，你的船是那么热，你的吻是那么甜，仿佛前生相识，今生再见。月下独自来到旧日相遇的地点，涂散着你我的尘烟。 这首歌是1988年姜育恒在飞碟唱片灌录的《一世情缘》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，作词是陈乐融，作曲是童安格，所以在1991年的宝丽金唱片发行的《一世情缘》专辑当中，你也可以听到他的创作人童安格的版本啊。我想呢，姜育恒他的路线一直都是把男人的一种孤独啊、失落呀、还有一种压力啊，通过他的代言的方式来表达出来。而童安格呢，最大的特点也是我个人很欣赏的，哀而不伤。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，名和利呀、什么东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，今生无缘来生再聚，爱与恨啊，什么万一，船到桥头自然行，且挥一挥袖，